前面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陈小霞早期的经典音乐作品《温柔的慈悲》，这首歌曲首唱是1992年的林良乐，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是阿桑的版本，而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场听到的是1995年南方二重唱的翻唱。我今天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的是这句话：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句话谁写的？张爱玲。是他在给胡兰成求过情之后，胡兰成得以解脱，写信给他表示感谢。当时张爱玲回他的便是这句：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讲到这里，让我想起了2012年作家白落梅曾经出过一本张爱玲传，书名就是这一句：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在这本书的背面，也就是底页，白落梅自己写道：我曾告诉过许多人，这册书是我传记里最喜爱的一本。时光虽简短，情谊却深厚，其间的悲伤感动唯有自己深知。不过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提到这本书，想要特别提醒收音机前的每一位还没有看过这本书的朋友，如果你打算看，真的需要一点点耐心。因为我个人感觉，包括现在很多喜欢读书的孩子留下的书评跟我的感受极为相似。因为白落梅的习惯是文笔修饰过多，显得辞藻太过华丽，所以看起来会有一些累。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他在这本书当中这段话的描写。他写道：张爱玲曾说过，普通的人一生再好些也是桃花扇，撞破头了，血溅在扇子上，就是上面略加点染成一只桃花。而胡兰成就是溅在那柄扇子上的血，阴染了他的江山。 幸运是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始终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半生回忆。

到的是达明一派在1987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标题歌曲《石头记》。这首歌曲堪称是华语歌坛的经典之作，它的精彩之处就在于这首歌的歌词。香港文化人麦克用了144个字就浓缩出了长篇小说《红楼梦》所传达的那个意境，可想而知他的文学功底有多么深厚。如果你刚刚没有仔细留意这个歌词，倒不妨稍后自己找来看一看。我们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想延续前面所说到的话题，继续跟你一起来研究张爱玲曾经说过的那三句话：人生有三恨，一恨海棠无香，二恨十余多次，三恨红楼未完。前面我有解释这句话，讲的是大家普遍就一般情况下对这句话的理解。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有意思的是看到了一个学者叫姜子，他从《红楼梦》的角度解释了这三恨。首先来看到他说的十余有次之恨，贾探春是贾府的玫瑰花，玫瑰花又红又香，无人不爱，可是有次扎手，就像是有次的十余。所谓敏探春心力除素壁，使宝钗小慧全大体，大概的意思可以理解，探春机敏聪锐，宝钗审时度势，皆是十余者，然非真龙也。再来说海棠无香之恨，红楼梦大观园起诗社，第一社名为海棠社，题为秋爽斋偶结海棠社。为什么贾探春结个诗社就是海棠社呢？贾探春聪明能干，有心机，能决断，连王夫人和凤姐都要让她几分。然而到底她的身份是庶出，就可以理解为花妖虽可赏，花妖已无香。红楼梦死而复生的不只是海棠花，还有五儿，虽演死而复生，然而终究是隔年期。正如宝玉所叙的蕉下客南柯子所言，落去君休息，飞来我自知，燕愁叠卷晚芳时，纵是明春再见隔年期。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虽然说海棠花死而复生，虽说是五而补入，然而五而补入则意味着四儿之死、晴雯之死、香菱之死，还有甄家宝玉之失踪流离世界，只剩下白茫茫大地里的一抹红梅。接下来请各位稍稍留心一点，因为我接下来往下说的，你要不了解那段历史，就要稍稍听仔细一点，要么真的听不懂。宝琴说桃花诗是他做的，是改海棠社为桃花社之意，是海棠入诗社之意，袭黛玉之弱秉晴雯之姿的刘五儿，他所影射的正是南明四朝之后的第五朝郑成功的明郑政权。探春所起的海棠社的那颗海棠也要来入诗社，诗社者正史之社者，影射的意思。正式政权终归不是朱明政权，而大观园终究已经是胡虏政权所占，汉人政权相已断，是为海棠无香之恨。我们再来说《红楼梦》之恨，它的典故是蕉叶复露。《红楼梦》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这一回，探春笑道：“有了，我最喜芭蕉，就称蕉下客吧。”众人都道别致有趣，可是黛玉笑道：“你们快牵了他去，炖了铺子吃酒。”众人不解，黛玉笑道：“古人曾云蕉叶复露，他自称蕉下客，可不是一只鹿了，快做鹿铺来。”这个黛玉所提到的古人曾云蕉叶复露的这个典故原文是这样的：郑人有心于野者，欲害鹿，欲而击之避之，恐人见之，惧而藏诸黄中，复之以蕉，不胜其喜，俄而遗忘其所藏之处，主以为梦焉。探春的丫鬟是黛书，所谓书成蕉叶闻油绿，《红楼梦》当中的书画诗是同源的，皆寓于历史。那蕉叶复露， 它所隐喻的便是名震撼人的政权。原来你读完这段文字之后，你就可以发现《红楼梦之恨》据这位学者姜子所讲，不单单是未完之恨，而且还有梦完之恨。这个贾探春教下课之谜，谜底即是《红楼梦》第三春名震时期。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自己到网络当中把姜子的这篇文章找出来看一看。好，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八七版《红楼梦》的插曲，陈丽所演唱的《葬花吟》。

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张爱玲和《红楼梦》。我们就需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菲所演唱的《脸》。是王菲在1998年所发行的专辑《畅游》当中所收录的《脸》。我喜欢这首歌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觉得王菲在演绎这首歌的时候好像有别于其他的音乐作品，还有这首歌有这样的一句话，不断演变的海岸线长出最哀艳的水仙，画面感极强，而且情绪就像是水仙花的花语，极为悲伤和孤独。另外，因为这句话，你也时常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张爱玲。什么原因？因为胡兰成曾经说过，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有人说，这样的形容极其的准。临水照花人的状态，就是一个特殊的女人，比较特别的状态，属于孤傲、敏感、 卓而不群，但是他始终逃不开那种不开心的孤独的这种灵魂的感觉。这样的女人大多都会用文字来跳舞，这个舞跳得过于高明便没了舞伴，只落得人在高处，灵魂总是寂寞的。我们再回头说临水照花人这个词，你还可以从《红楼梦》当中对林黛玉的描写找到一些隐隐绰绰的影子。两弯似蹙非蹙倦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太深两燕之愁，娇细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并如西子胜三分。这段文字描写当中有这句，娴静似娇花照水，怎么样？没想到这个张爱玲不单单是文字小说里有《红楼梦》的影子，就连她在生活当中给人的感觉也是林花照水，和林黛玉极为相似。好，下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零点乐队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青云刚出岫， 妩媚草把三青梅，唱呀来，花个青枝黑扫眉。 心又如花照水，心动好比风波流。 黑发一眼就当家妻，曾因笑貌闹文人， 千分明 来自零点乐队所演唱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白落梅在她的那一本《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封面上还有这样的一段对张爱玲的文字描写，她写道，她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传奇，她是民国世界的林花照水人，她终其一生横空出世的来，旁若无人的活，听天由命的走。她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一生他说过许多话，有些被时光淡忘模糊不清，唯独这句清醒明透不离不弃。 离世的那一天，她穿着一件赭红色旗袍，这是她留给世人唯一的念想。她就是民国奇女子张爱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把这本书找出来看一看。在豆瓣读书的评分里头，这本书是7分，但是我想提醒各位，白落梅是很喜欢堆砌形容词的作家，所以看她的文字需要一点点耐心。来听蔡琴所演唱的《不了情》。 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你的错，忘不了你的好，忘不了叶落的惆怅，也忘不了那花开的烦恼。寂寞的长巷，而今斜月清照，冷落的秋千，而今已重复你的叮咛，一声声忘了，忘了他的诉我的衷曲，一声难了，难了。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陶喆所演唱的《讨厌红楼梦》。 他们又回报了你什么？ 变得柔弱，坚强又会被说成冷漠。Oh yeah， 我说妹妹，你别再给自己折磨，别想太多。其实爱可以又简单又轻松。 在节目当中播这首歌，实在是在一年当中，我们在节目里头聊过多《红楼梦》的话题的时候，就会有一种选歌纠结症，因为好像我们聊很多作家，聊很多文学作品，都绕不开这本巨作，所以实在是绕不开陶喆的这首老歌了。我们继续回到我们话题当中来。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喜欢读书的孩子，如果很喜欢读书，你一定或多或少有看过张爱玲的小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读她的文字的时候有一种读《红楼梦》的亲切感，特别是那本《金锁记》，我觉得每每在读那本书的时候，感觉自己又在看非常繁华热闹的宁国府里的故事，那一种扑面而来的熟悉感，有的时候真的可以让你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接下来就想跟你在这个时间来分享《金锁记》当中江公馆里两个睡不着的丫头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小双说，告诉你，你可别告诉我们小姐去，咱家二奶奶家里是开麻油店的。凤笑哦了一声道，开麻油店的？打哪儿想起的？像你们家大奶奶也是恭候人家小姐，我们那一位虽比不上大奶奶，也还不是低三下四的人。小双道，这里头自然有个缘故，咱们二爷你也见过了，是个残废，做官人家的女儿谁肯嫁他呀？老太太没奈何，打算替二爷置一房姨奶奶，做媒的给找了这个曹家，是七月里生的，就叫七巧。凤霄道，哦，原来是姨奶奶呀。小芳道， 原来是姨奶奶的，后来老太太想着，既然不打算替二爷另娶了，二房里没有个当家的媳妇也不是事儿，索性聘了来做正头奶奶，好叫她死心塌地的伺候二爷。凤霄把手扶在窗台，沉吟道：难道呢？我虽是出来，也瞧料了两三分。怎么样，是不是这样的文字对话信息一出来，从内容到结构，你总觉得哎，好像就是《红楼梦》，对不对？是八七版《红楼梦》的插曲晴雯曲，我个人比较偏爱这支曲子，因为总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响起，大观园里的那些熙攘人群和故事就会尽现眼底，代入感极强的一支曲子。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锁定的是张爱玲，可是总觉得提到这个女子就绕不开《红楼梦》。一是他自己比较喜欢，二是他在写作的时候，你隐隐绰绰总感觉好像他有很多借鉴《红楼梦》成功的经验。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对张爱玲的评价。其中有个网友写得很好，他说张爱玲不是天才，她没有曹雪芹的才识，浑纯不如沈从文，深刻不如鲁迅，清秀不如冰心，但是三岁即能背诵唐诗的他，曾经以怀疑的眼神冷眼看一切，以一支不惧怕通俗的笔写进新旧时代交替的上海十里洋场那些女性的故事。 他们的颜色、心情和渴望，它向我们絮絮地诉说着那种生存的无奈和绝望。从这个网友的这个对张爱玲的评价，可能没有看过她一些小说的朋友就能够感受到，张爱玲的文字是比较灰色的、忧伤的。我想你即便没有看过她的小说，但是你也一定看过以她的小说为文本改编而来的那些影视作品。好像改编的还蛮多的，所以我就在想，明天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他的小说入手，再做一期张爱玲的主题。如果你愿意，记得明天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了，看看时间，今天节目送上最后一首歌曲，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毕竟我们走过这一回，从来我就不曾后悔，初见那时美丽的相约，曾经以为我会是你浪漫的爱情故事唯一不变的永远，是我自己愿意承受这样的输赢结果，依然无怨无悔，期待你的出现，天色已黄昏，爱上一个不 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